要去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哇！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进咗对篮球鞋先似一个篮球员嘅。 买咗篮球鞋未啊？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仲有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Red 嘅先会员独享9折优惠。 好，我哋继续翻嚟啊！今日讲 古仔 咩？唔系古仔嚟嘅， 多咗个。 吓咁仲有咩爆啊？ 嗱，唔系爆嗰啲就慢慢爆。不过咧，嗱个楼市系点睇？ 跌 系啦，我都讲跌。咁啊，当然就好多人唔信啦。我最过瘾就系话咧，礼拜三啊，即系汇丰一加息嗰下咧，我喺个街度行啦，过紧马路，突然间听到后边有人讲紧电话，好大声咁讲，嘿，大家揽住唔好沽咯。 系啊， 唔沽就得噶啦， 唔沽边度跌啊？ 吓，个政府系白痴嘅， 系啦， 搞啲咁嘅嘢出嚟。喂，其实政府系咪一路提咗你噶咯？系嘛？吓，咁啊，提你都不得已。咁啊，我点样更加 confirm 咧？嗱，两三个礼拜前咧，我好肯定好多嘢一定出嚟嘅。因为点解咧？我嗰日朝头早咧，咁扭开啲有线睇新闻，咦？陈茂波讲嘢，你知啦，而家啲局长个讲嘢。唔惊大佬噶嘛？ 系 佢嗰日咧，突然间表现好冷静，好惊大佬嘅。点咧？有人问，嗰日应该系佢喺讲到关于嗰个按揭成数啊嗰度嘅。咁咧，人哋问佢个问题，关于个即系成个过程系点啦？咁样，佢就话啦，政府一定要做啲风险管理噶嘛。如果唔系个楼市就好似而家咁啦，跌 A 咗。即系佢个脑喺度系咁转，只眼系咁转，佢谂唔到跟住点讲嗰句。如果个楼市短期内跟住最顶人就跟住你边度讲咩咧？轻微调整 系。 但系以佢嘅学历，佢出嚟讲嘢见惯世面，会唔会的啊？咗成7秒至10秒？ 妖，佢唔熟读个剧本啫。 系有啲嘢系唔讲得啊嘛。 讲得啊！ 如果唔通佢同你讲，如果短期内个楼市扑晒街嘅时间， 系 大冧嘅时间，点算咧？ 系啦， 但系佢其实我知道佢唔讲大话嘅吓，所以佢又唔想讲大话，但系又唔讲得嘅时间， 又唔讲得就 dead 咗 air， 系啦 ，dead 咗 air 咗好耐，结果竟然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事， 因为知。阿邓生好用脑噶，大佬 啊，好用脑噶，即系讲完之后啊，起码一定你执唔到佢讲嘢。 系啦， 系啊。 嗱，咁啊，点解我话个楼市跌咧？因为即系有人同我讲，佢话 CY 咧就上个礼拜就揾咗一个人倾偈，个问个楼市，咁个人就真系唔开得名啦吓。咁啊， 睇一间碾料到佢， 唔系话我唔开得名，系嗰个人唔开得名，系嗰个人都话死都唔肯讲。咁CY 同嗰个人讲出嚟嘅 conclusion 就系咧，嗰个人教佢就话咧，你一定要全方位怼冧个楼市。嗱，香港政府又好，无论中国政府都好啦，佢成日都话我要个楼市有泡沫咧，我哋要打击炒家，打击炒家。咁而家唔系，系要打击埋刚性需求。 系 你炒嘅又好，你收租嘅又好，你真系买楼自住嘅都好，全部三样都打。佢话咁样打法咧，先至可以逼到啲地产商个一手盘咧减价。 减价同埋肯推出嚟。 系啦，因为嗱，你睇下赵生啊，长实阿赵生出嚟讲都话，嗱，我啲盘冇都系价都升嘅，冇炒街里边，全部都系自住嘅。咁到價都係升，唔得，你要連自住嗰啲都唔俾佢入市，地產發展商先至會 mark 低個價 ，mark 20%-30% 落去，先至有成效嘅。如果唔係，你淨係出啲招話咩打乜鬼炒價咧，冇用嘅。 因為最重要咧就係話個樓市咧唔似股票咁有 bid 有 ask， 佢係一個 sellers market， 即係一個買家主導嘅。咁只要個買家咧佢嘅實力夠嘅話咧，佢係可以浪， 係 浪住嘅。 即係好似你聽到側邊人講啦，我唔賣咪得咯。 係啦，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啊嘛，我成日都講過去特區政府做錯嘅一樣嘢咧，就係話佢養大咗班地產商，養大咗班 hold 住物業嗰班人。係。好啦，变咗而家咧，你要将嗰个楼市控翻落嚟咧，系好难嘅事。但系你要记住， 房地产不是纯粹一个投资工具，是一个民生的东西，即是说衣食住行这四样东西，你不可以因为有炒作的元素而令到民不聊生的。 是 所以香港的大米入口，其实米商是要有那个价格管制的，要储定一定的货，有足够供应，同埋个价格是要限制。但是香港楼市冇，咁你变咗嗱，而家就濑晒嘢咧，就系话整体个经济就系俾个楼市拖累啦。 系啦， 咁但系你又想揿翻落嚟做啲嘢，你又唔得，兼且有个包袱啊嘛，你八万五当日 系咯，系咯， 俾人哋闹足十年， 系咯，系咪？你又惊系好似八万五翻版？ 咁你唯有一样做法就系话，你要做出嚟嘅招数唔好俾人哋赖先， 啱 吓。而真正嘅楼价升嘅原因咧？其实就是等于庄家股一样啫嘛，我成日觉得你啲货源归边，我晾住唔卖就得噶啦。 系 啊，咁你要令到佢唔够胆继续晾住嚟卖，就一定要佢肯减价。 系啦， 嗱，所以你话楼市中原指数系升啊，但系楼价系咪跌咧？跌咗啦，一手盘已经减咗价，加埋补贴，系咪15%都有啦？嗱，咁呢个情况咧就对症下药，但系当然啦，一般人。加埋啲傳媒個宣傳機器，一定唔會係用呢個角度去表達俾你聽咯。 啱啦，咁所以禮拜三咧，匯控咪加咗1/4厘。 係啦， 好多人都話：喂，你咁加，阿蕭永清嗰日都講㗎。你咁加，你咪連啲實際買樓嗰啲都搞到入唔到市，佢咪仲慘咁樣。所以嗰下我知啦，啊真係喎，阿 CY 可能真係連個剛性需求都正埋落去喎。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嚟緊嗰啲新盤啦，嚇會如果好似西九一號咁樣 mark 10% 落去咧，啊咁你又要小心啦嚇，啲新盤 小心。其實嗱，你而家長實就會大量推盤，今年推嘅盤係咁多年以嚟最多。 最多嘅。 新地公布业绩嗰日，啊，郭氏兄弟都讲，预期未来一年嘅卖楼收益系会倒退，即系已经讲咗俾你听，佢哋会将嚟紧嘅路向就系减价，同埋预咗个销售系会弱嘅， 系啦， 吓，咁啊，当然点解咁样做咧？咁有多嘢，我觉得就话大家。剑拔弩张啊，对抗咗咁耐，揽住一齐死嘅，就应该差唔多系时候，大家要配合啦。咁所以咧，我更加肯定就系经过陈茂波嗰单嘢，加埋最近啲地产商嘅表态，其实肯定一样嘢咧，就系话地产发展商肯愿意啦，减价，揿低个楼价，出翻啲多啲供应量。咁到其时咧。其实要买嘅人都有楼卖嘅，点会冇供应啊？我成日讲， 所以就好明显见到汇控已经撑住嘅，撑紧阿 CY 啦， 系啦， 跟住啲地产商亦都要就嚟要投行噶啦， 咁亦都你会发觉咧，开始有好多攻击特区政府啊，攻击官员啊，或者 CY 嘅声音突然间少咗， 少咗好多啦， 系咪突然间少咗啊？ 系啦， 系咯，咁咪咯，咁点解咧？因为攻击佢嗰啲人已经大家。唔再攻击啦嘛，吓已经一致行动做紧一样嘢啊嘛，吓咁所以楼市一定冧咯， 所以就唔好买楼啦，要买酒店， 买酒店 做酒店大亨， 系啦，起码你傍住个大亨去帮你做生意，你有冇办法请到李嘉诚帮你管理间酒店啊？ 就系 就系而家一样嘢，我俾钱李嘉诚帮我管理间酒店， 所以系有料到嘅， 系有料到，冇错，所以成日都讲后生可畏啦，差唔多要退噶啦， 我哋啲老人家思路嘅买楼买楼咯，边度谂佢买酒店啫， 真系好， 唔系你啱谂起一样嘢。好多年前呢有一次就是两个黄生斗劈的。 是。 那个怎么说 是哪个是哪个地方 那个黄生、 啊。我知道。还有那个酒店大亨、啊。 酒店大亨。他不是在一个场合劈的，是在一个电话那里的。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电话录音啊？好多年前嘅， 我记得 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系啊， 啱啱讲下讲下，记得呢个电话录音。咁啊，应该系酒店大亨打俾一个做涡轮嘅女仔， 系 吓。咁啊，佢唔知道原来 佢哋唔系直接对话，系经过中间人。 系啦，系啦，咁就闹嗰个零乜嘢嗰个老细吓，就话话闹佢咩咧？好细路仔嘅，即系好细路仔嗌交咁样嘅。即系第一样嘢就系话咩佢要上个 course， 即系佢要教一个 course， 咁啊问佢借嗰啲 course 嗰啲 outline 啊嗰啲教 啊系啊系啊 presentation 咁嘢，跟住话我借俾佢噶嘛，佢又当声系佢自己做咁样，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即系我记得应该和记。我喺报纸度写啊，叫人买和记啊，下个礼拜咧佢又喺度写和记啊，跟我嘅咁样，哇，真系低低能能，真系。 即係我聽完嗰段有應該係新城有個記者俾我聽嘅、 嗯。 我聽完之後我發覺咦即係呢行真係唔係好適合人做嘅，啲變態低能。成行都低低能。 新嗰代呢係真係都係爭啲嘅。即係真係爭啲嘅，就係話大家可能個心態上呢係好高骛遠啲。但你個根基又未踏實，其實大家都 唔係某程度上我覺得新嗰代呢你點解會咁諗呢，即係其實、入得呢行嘅大家都想做好啲或者 whatever 咁嘅嘢啦。咁、但係我即係可能我偏激呢樣嘢、但我發覺自從點解阿大師又要講話新呢一代會有少少好高骛遠啊，或者係有啲咁嘅諗法呢，某程度上係咪因為有個叫做證券咩研究學會出咗嚟， 唔係呢個叫專業評論家協會， 係啦、啊，所以新嗰啲入去咧，好自然會俾人困入去噶，唔係困入去，邀請入去， 邀請入去， 邀請入去，都係 VIP， 就會成班就會覺得我做嘢就係咁噶啦，係 啦， 就係咁嘅思維噶啦，係 啦， 就係咁嘅角度去做呢份工噶啦，係 啊， 因為我成日都有時候即係撞爭啲，譬如 luncheon 啊，或者係食飯啊咁撞到佢哋，佢大家都係咁樣諗噶，係 啊， 好似入咗呢個堆之後咧，就係、是。起碼 OK 㗎喇、 啊、 我係呢一類人㗎喇、啊、我就掂㗎喇，就唔會諗過有自己嘅 upgrade 呀、啊、自己去睇多啲嘢， 同埋就偏離咗啦，其實你係做證券行先係你嘅主業， 係 傳媒嗰啲係副業又好，或者係幫公司再做推廣嘅一個 方法，係啦、 但你講到呢個會呢，其實成立嗰日呢我都嚇咗一跳，即系唔系话佢成立吓到一条嘢，上去第一次要睇佢哋开会，话诶、哎、我哋成立呢个会嘅时间，咁啊当然啦，某创会嘅嗰班委员啦，咁啊讲啦，第一上去我就话，而家啲传媒用我哋用得咁尽， 我哋用 我哋系咪应该要团结，同佢攞翻我哋应得嘅利益咧？嗱、就系呢个概念，所以我即刻就退会。 系啦，我都覺得有啲問題嘅，因為而家呢個會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嗱，如果你話整呢啲會出嚟，有嘅 CFA 嗰啲都有好多會，咁嗱啲會個目的或者係嗰個想做嘅嘢就係大家坐埋一齊，係研究下點樣研究， 係 好簡單啦，即係譬如我同大師講，喂，啲樓市點睇？大家交換呢啲意見，研究下，哦，原來你咁睇會跌嘅，唔係、哦，我覺得會升，大家坐埋研究。咁但係喺呢個會裏面有冇做到呢樣嘢呢？ 係啦、 似乎就冇啦、 即係一個目的唔係呢樣嘢嘛。 係啦， 嗱，我初初以為呢點解我都會去開會呢，就係、是、我以為話 ，OK， 成個會，因為我哋係傳媒人、傳媒曝光嘅，有個影響力嘅話，透過呢個會，第一加強業界嘅聲音， 係 第二，亦都係喺個中小嘅證券行，大家都係中小證券行出身啦。喺個經營環境咁困難裏面，點樣幫翻啊大家啲行家啊啲經紀或者同業，咁喺度做翻啲透過我哋嘅身份，做翻啲有利益嘅嘢。 係啦、 啊，利益就成個大眾利益嘅，但係唔係咁一上到去就話係為自己呢班人圍內小圈子嘅利益。 呢班人圍內上邊嗰啲人個利益。 係啦，咁啊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講緊就係同啲電視台講拗嘢，做搵我哋做節目要畀錢， 係 咁呢樣嘢我覺得唔啱喎，因為我哋不嬲係代表緊證券行㗎嘛， 係 畀錢固然好啦，唔畀你都係要做㗎啦， 係 呢個第一已經好唔同啦。第二亦都佢諗住呢就話啊搵啲上市公司， 唉呢下 幫佢寫研究報告， 呢下真係 跟住收返佢哋嘅费用。 係啦。 咁呢下就真係 吓 到我走都走唔切啦。 呢下就以前我哋行家有个叫黄荣辉啦，就最叻呢啲係收钱寫报告啦，跟住就插咗啦， 掟 咗牌啦。咁佢哋都其实都即係我唔知佢哋点样同啲上市公司去傾啦。但就其实就好危险嘅。 呢样嘢係好危险嘅事囉，亦都唔正路嘅事囉。 亦都係啦，唔正路囉、你成班叮叮当当咁推一隻股，咁隻股係得与唔得你又唔会理嘅。 咁嗰陣时佢哋嗰个理想好远大㗎，希望可以做到呢所有传媒要搵人上去都要经佢哋考核。 哇 哇几得人驚，哇我真係驚。好似啲老师嗰啲语文能力测试咁样㗎啦，万一我肥咗唔俾我上咪大件事，咁仲唔走啊， 係啦，係咪先。所以有时候呢，如果你搵上市公司做嘢、或者上市公司搵你做嘢，好正常嘅，有嘅。咁以往呢就好多即係啲 剪緊瓜葛呢好危險嘅。 係 呀、啊。譬如呢大師你幫我間上市公司喺報紙度寫幾句寫返啲嘢啦唱好佢梗係唱好啦係咪、啊、唱好佢啦、啊、我濕啲錢俾你啦係咪。咁、啊、以前呢就係、是、坐啲嘅。 系 打高尔夫，系啊，我真系见过噶。咁啊，咁我唔可以现兜兜喺公司度入数俾你噶嘛，系咪先？嗰条数开唔到噶嘛。咁我又惊我俾你俾人周咗，咁点啊？锄啲咯，你我输俾你啊，咁样啦。啊，咁啊，所以我唔知佢哋个会嗰啲会员系点样收呢啲钱啊？吓、啊， 嗯，咁我谂都唔会太多人收嘅。 系啦，系啦，可能即系做嘢又好多， 做嘢好多，收就唔多嘅。 咁所以我觉得好奇怪啊！你点样做嘅咧？吓、啊，因为有好多人都曾经咁样濑过嘢嘅，我知道好难钉个牌嘅，真系嘅。吓、嗯、咁、啊、所以但系佢哋开宗明义咁样啊 ，SFC 又唔嘈佢哋，真系奇怪啫。 都唔系好明啊！而家仲争餐懵添啦，打奔头啦， 系嘛？ 点解咧？因为始终呢个会喺个选举制度之下有一票啊嘛。 系啊， 吓、啊，所以最近好似 系、啊， 系 啊, 啊，你唔觉得最近吓？啊争奔头咩？ 系、啊、林家亨同呢、這个 老友可以为咗选个会长争奔头咩？ 系、啊、林家亨同呢个阿邓星兴 系 啊, 啊，你要记住佢哋背后嘅老细啊，都系想影响力有噶嘛？ 系 啱唔啱啊？嗱、啊，一个已经做咗立法会议员啦， 系啊系啊系，系啊系啊，咁啊系系， 另一个梗系有影响力啦，人哋都要问佢选边个，系咪先？ 系 系系咯。 咁、啊、所以我自己就冇入呢个会，亦都唔打算入嘅。佢问过好多次，咁我都唔打算入，因为真系。 但系你唔打算入，你就系外人嚟噶咯。 我系外人噶。 啊，外人噶咯。 冇饭食咯，最多咪。 咪而家真系冇饭食啊！你节目咁多爆晒啦，钱就多，饭就冇得食。 饭唔食咯，我唔好中意食呢啲上市公司嗰啲饭嘅。 我都冇食好耐。 我真系唔系好中意食嘅，又嘻嘻哈哈，诶问得尖锐，个 PR 公司啲靓女又掘住你。 嗯， 系嘛？咩？你明明间公司嘅 receivable 有问题嘅，你又唔俾我问嘅 receivable 嘅问题，吓啲存货有问题嘅，你又话冇问题。 佢系瞄住你定掘住你啊？ 即系打啲眼色啦，即系叫亲我去嗰啲 PR 我都熟嘅， 系嘛？ 熟啫，唔熟啫，唔系沟。 你应该学周星驰做翻啲手势，然后今晚三间时分喺后花园见嗰阵。 我又唔想嗰啲会员，即系嗰个会嗰啲会员咁样嘻哈哈咁样啊？问啲系咩咧？啊个刺几香喎、哦、几靓喎。啊条、啊、鱼咁蒸法呢就唔好㗎应该咁样蒸。成个 lunch 就讲啲咁嘅嘢。我又唔系好想。 食节目嚟㗎。 我又唔系好想去做啲咁嘅嘢。即係譬如我一定系问啲我想问嘅嘢。咁佢哋又未必想答又啲未必想听到嘅嘢。咁咪费事啦。咁我好少去。 其实好嘥时间。 係好嘥时间。我好少去。咁所以成日 PR 公司话哎呀罗生你嚟多啲啦介绍多啲人你识嘛。我其实我呢行又唔系想识好多人。 咁、 啊、我搵錢咋嘛我唔係識人嘛大佬我主要做公關。 冇計呀你慣咗俾人中㗎嘛。 咪係。 你唔會漏刮但係人哋刮極你又喺度推扮上菜。 唔係呀。阿郭 Sir 都搵成日搵我嘅。哎呀阿姚尖呢排你紅呀啊嚟緊啲局呢你真係要預埋你啦。咁我都咁講㗎嗱你唔好預我啦嗰啲局。 嗯。咁係。 我唔做節目我就返屋企湊仔㗎啦。 係囉、 啊。所以冇時間嘅。 嗯。 所以我啲獨家村嚟嘅。 係啦。 即係真係正宗獨家村。 喂不過講返嘢呀即係即我都叫做即係拍好多即係大師呢啲財經分析員拍咗好多位呀。其實說實話回應返即係大師係即係你哋上我稱之為上一代啦係好好多好好多點解呢係即係有時我哋去問嗰陣時候都知道有啲問啲 number 啦即係正常地係你會點都好都講到幾句或者答到下㗎嘛、 啊。 我試過又係有一兩個呢、啊、開頭係講到明呢兩隻唔講得跟住因為點解呢佢話唔係好識㗎嘛冇睇到但係出名即係 I mean 嗰隻股票嘅 number 其實 OK 出名㗎、okay. 即係例如 OK 你講煤炭嘅咁當然係可能神話咁計啦你問到 OK 再落去嘅可能中煤啊 中煤 都好大 啊都 OK 啦跟住你問到係13係咪131389啊仲有隻显煤嗰啲都 OK 嘅， 系啦。但系有时问落去嘅，再问细多少少， 1733啊， 系啦，嗰啲就 永辉啊， 系嗰啲就唔得啦。跟住哇，嗰阵时系好难做嘅，即系你知道我嗰阵时喺大台度做嗰阵时 ，around 一个礼拜 一個禮拜要做五個財經節目嘅嗰陣時，拍唔同人嘅嘛，嗰陣時係好難做嘅。你頭先提過啲人 啊，頭先提過嗰啲人啊， 係啊，真係唔講就唔講噶啦。第二樣嘢嘅係有陣時問落去咧係咩咧？有陣時我問完之後聽佢答咧，我係冇得 follow up 嘅原因係因為喂我理解錢啊，或者我真係唔中意答問嘅喎。有陣時係，不如兜咗成個圈之後發覺，咦咁究竟係你 證明我同大師 你睇好定唔 睇咯？問問嚟答嘛，阿志都同佢講啊，唔係藍籌股係唔答嘅， 係啊，有性格噶嘛， 有性格噶嘛，巴菲特唔揸住啲股我哋唔熟 嘅。我嗰陣時細到啊。连变靓啲都夠胆答啊！ 哇， 犀利嗱，冇计噶，咁啊嗰阵时 8078你答唔答先？ 唔系8078，我喺嗰度做咧，我都仲有个好嘅藉口啊，唔方便答。 系啦， 即系等于你问啦，边个要才，佢点答你啊？系嘛？ 嗯。 我直情夠膽到呢喺喺佢個台度講隻8079跟住俾埋位點樣炒邊啲位散邊啲位唔買得幾時即刻走都講㗎。係 啊 夠膽㗎不過又係結果過多一排全公司啲人都喺嗰啲位賴嘢。冇計啦我哋公信力唔夠嘛佢信信佢啲同事都唔信我，冇办法啦， 冇计啊！真 呢只边有人唔赖嘅？ 喂，仲有少少时间啦、啊，问多两位啊，即系开头最开头讲紧个市啊、期指啊，下个月大家又要可能即系收工嘅时间长咗，拉长咗交易时段噶啦。 嗱、啊，头一个月我相信冇问题， 系啦， 系啦， 系。即係鋪個局一定要有人落答， 嗯， 仲要做到好好效果， 嗯， 即係由當年嘅收市競價時段啊， 係啊， 此類一定會有個好嘅效果，嗯，啊，話俾你聽呢樣嘢係好好噶，你有用噶， 嗯， 之後咧就一定個成個機制咧係愛嚟做市殺倉嘅， 嗯， 係、啊、必定係， 不過睇一定唔係第一個月， 嗯， 即係四月都仲冇問題， 係啦， 五六月到你就小心啦，嗰、 嗯、 啲。 嗯 嗱、啊，5% 啊停啊嘛，系、 嗯、 嘛，晚黑唔 call 孖展啊嘛，系、 嗯、 嘛，咁如果有一晚真系5%， 系啦， 你唔觉意跌咗5%，唔觉意你揸咗张期指，你想喺夜市平咧， 嗯， 你估会唔会有人同你接啊啦？ 嗯， 系 啊，唔 call 孖展啊，听日开咗先算啦。咁嗱，5% 系几多点啊？1000多点噶啦喎， 系 啊，夜晚1000多点，第二朝一出嚟系咪 call 孖展啊？ 系啦。 咁咪咪要斬倉啊？ 嗯， 咁一斬嗰口咪加大咗個幅度咯。 系啦， 嗯， 你而家嗱，譬如話外圍跌唔緊要，我哋可能期望就係話第日開市1000點，我就喺嗰段時間一開嗰斬咧， 系啦， 你輸有限 就1000。 但係而家你夜晚先整咗1000點俾你， 嗯， 第日開頭已經好多公司會即斬人哋啲期指。 嗱，我就係諗到呢個問題啦，就係話咩咧？我哋都知道試過期權唔開。冇即係作家制嘅關係， 嗰日打風啊嘛， 冇即係冇你冇得停啦，冇得冇交手啦，直情係。咁如果你期指嘅市場真係，正如大師話齋，去到尾一尾可能臨尾嗰兩分鐘，特登唔同你接而懟落去嘅話，你就第二朝真係焗斬嘅喎， 焗斬咯， 係啊，所以係好大鑊㗎。 係啊，好大鑊㗎，即係嗱，我成日都講啦，有啲嘅政策措施， 嗯， 外國有用你可以用， 嗯， 或者人哋咁做你可以跟。但你跟你一定要跟得足，你千祈唔好咧跟得啲唔跟一啲咧漏咗啲罅咧，你俾人走盏。咁而家正正就系呢样嘢。 我条罅特登整出嚟嘅，我觉得 系咯，都系噶啦。咁所以咧，有朝一日咧，嗱，面对呢啲环境咧，你唯有做一样嘢嘅啫。当你感到都唔对路嘅时间咧，你唯有用期权又好，用其他都好，整个 butterfly 啊、马鞍色啊嗰啲，咁嚟到 hedge 翻咯。你冇办法噶啦，而家 最好嘅唔好搞啦。嘛，你揸住期指咪4点自己平归咗去咯。个夜晚难挨噶，跟住正如阿大师咁讲，我夹我面嗰阵就打个5%落去，第二朝就再整咗5%就变咗10%。 系啊， 系嘛？咁你一定会有咁嘅效果噶嘛？香港人边有咁冷静啫？ 你点抬钱啫？ 系咯啊！所以啲非常之咁危险，但系当然港交所话俾你听，一年有几多日呢啲啊？一日两日啫，吓、啊，其余嗰200多日都冇事，咪证明呢样嘢系啱咯，咁样 系啊， 都唔像噶。 但嗰一两日，随时死咗噶啦嘛。 最惨有啲咧系会跟价嚟到计 數的，譬如啲期權盤或者牛熊證咧，佢就嗰下冇受報噶啦。 系啊系啊， 就 lock 咗你噶啦。 系啊，所以好，我就系谂到其实几深远下嘅，会影响到几多嘢 嘅。但系香港投资者又系好独特嘅，好善忘嘅，又唔记仇嘅。 嗯 啊，你中咗一次之后， 净系记得你讲过啲乜啫嘛。 净系啦，净系记得大师讲过嘅嘢啫。就唔记仇，你舐咗一次嘢，就第二日就会觉得起翻身，就觉得我会报到仇嘅、 啊。 香港人真系咁样嘅，你1807八跌到一个仙都有人买，你就知啦。哇！你咁样跌落嚟，我一定报到仇嘅，我一个仙买翻你上去。香港人就好，香港投资者系一个好独特嘅群体嚟嘅，呢样嘢真嘅、啊，你全世界你揾唔到嘅。 嗯。 你真係你試下將呢樣而家香港嘅港交所或 SFC 搬去新加坡，我諗唔使三日俾人轟翻出去啦。 嗯， 咁樣搞法，咁但係冇辦法啦，香港人好鍾意呢啲嘅，冇 K 咯， 冇計啦， 係咪？亦都係我哋呢個節目嘅目的， 係啦， 就話俾你聽，即係呢個世界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咁簡單， 係啦， 一啲嘅上市公司，你唔好以為炒緊嗰個乜鬼概念，啊，而呢個概念其實就真係唔係咩概念，但係你已經炒到興合合嘅，光伏能源就係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咁3800咧邊有贏，邊有賺過錢間公司，係咪年年同你抽水嘅，你都要炒嘅，咁我奈你唔何㗎，係咪？ 最緊要最過癮就係我早兩日問個散户，喂，咁你點解要買啫？跌得多咯。 跌得多咯，系咯， 跌得多咯， 跌得多咯，仲有得几多输啊？ 吓，跌得多就觉得系买得噶啦。 咪咯，5跌到2，我输咗几多啊？ 系啊， 系咯， 而且有概念喎、 啊，系咯，城镇化、啊、大晒嘅、啊， 有政策支持咁啊， 系咯，李克强、啊， 唔系佢噏嗰啲嘢咧，仲可能咧会好过大师用姚柱噏嗰啲嘢去解释俾你听，佢点解要买呢只股票？ 系好多噶，每个投资者都买一只，每一只股票都有每个故事喺度嘅， 嗯。 啊！呢啲唔係我同阿大師可以 handle 到嘅嘢嚟 ，handle 唔到啦，講亦都講咗好多次㗎啦。我記得幾時開始叫人哋沽曬啲3800唔好掂呢，就係中投入股嗰日。係 咯， 係啦， 啱啊！ 即係嗰日啱啱撞啱我之後都做節目，中投三寶，咁啊都幾過癮嘅。咁嗰陣時個 anchor 咧又比較新一啲啦，咁啊問佢正經經咁問啦，啊中投入股呢三間公司係咪睇好啊？咁你點睇呢三間公司啊？因为喺无线我变咗呢就少咗个字我答佢、我本来讲5个字嘅本来讲4个字嘅我只係讲到3个字沽晒佢 如果喺应该沽嘟晒 如果喺呢度呢我就沽嘟晒佢㗎啦跟住呆咗喺度都唔知点答即係佢唔 expect 会有人会咁样答囉、因为如果比着咁多个出嚟讲呢除咗姚尖同我之外我諗都冇乜人会咁讲。 中头三唔买我都但中头三唔买梗係买啦中头都买喎会输㗎嘛。呢啲有概念有基本因素乜都有齐中头三唔入埋去就相得益彰咪咁囉係咪咁所以有时候我哋面对镜头做嘅节目要平衡返自己嘅心态係好难嘅。 好难嘅。同埋要留你一手唔好亂咁爆咗人哋个名字。 係呀、啊、真係呀。但係啲观众会爆名嚟㗎、 啊。观众帮你爆名。 我真係试过㗎喺创富坊度做、又系阿黄生嗰啲嘢。上个礼拜听阿黄生买嗰隻乜乜乜喎咁点点点啊咁啊你问返佢啦。係咪嗰隻嘢我又唔熟唔系蓝筹股我唔答㗎嚟㗎开始。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唔该晒大师啦， okay, 好， 拜 拜， 拜拜。 大家好，我系阿饼，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w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